春天，新的一年已经悄悄来到了人间，要将一切烦恼事情抛到那天边，展开笑脸迎接新年，一切多美好，一切多美好，让我们携手创造美好的一年。你看那万紫千红春花 的手，我的遗憾也不能是借口，都已陌生了。忘了我曾把你拥在我心窝，忘了我曾给你拥有的所有，忘了我曾是你的宇宙，不眠不休，无怨无忧。 愿你有满满的爱。